要进来。 我就往外一听，把子拉不住，门也扯不紧，驸马不相信，先要挖个洞。 破锣村， 哼 哼， 入半副罗群。定然将你的怀古存折 娘 转来。 快， 公主回来速报我知。 是，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，身体可倒好啊。 大胆贫妇人闯进宫来，冒认官亲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。 我是你妻秦香莲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香莲，你呀，你大不该来呀。三套文艺一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

还说是无罪吗？ 依我看待，这有罪之人倒是你。你欺瞒天子，招为驸马，就是不忠。自相如花，忘却父母，你就是不孝。丢开你的亲生儿女，你就是不仁。不忍揭发之妻，你就是不义。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德行忘旧忘恩负义的情人，大天爷你最关心，看破父子郎长情。我母子为此你把口受气，想王朝用宝剑不杀敌人，其实儿郎你都不认，你的豺狼才是人。 将这一贫妇拖了出去！ 事到如今，只有去告他了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三朝元老王老丞相下朝被人打死路过，只好拦住大轿求告于他了。 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求告于他。 求告于他吧。相爷，喊冤人言道他的冤枉事的。 啊， 冤枉事的。 哦，冤枉事的。王忠 有 落轿。 落轿。 冤人尽请回花。 是，喊冤人上前回花。 与相爷叩头。 这一民夫是才言道你的冤枉事大，莫非你要告天不成？ 是，我告天子出头。 天子出头。 哦， 莫非要告你的丈夫不成？ 正是。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 名叫陈世美。 陈世美。王忠 有， 将喊冤人带回府去，顺轿回府。 顺轿回府。 娘， 回我来。

驸马，你认识他？ 本宫不认识他。 既不相认，未曾割让，为什么将他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吧？ 哦，你看他面黄肌瘦啊，他那是恶的，只愿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，只落得抛头露面，长街卖唱。驸马，你若看他可怜，稍事唱完之后，就该好好的周济于他才是啊！ 好好好，我周济于他， 这便才是。 唱歌词的，我来问你，可会唱《春秋左传》？ 不会。 两汉隋唐？ 不懂。 风了出去，别跑去了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我问他《春秋左传》《两汉隋唐》，他是侧侧不懂，这还唱的什么歌词啊？叫他出宫去吧。 驸马，我想听歌词嘛，就要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。你问人个《春秋左传》《两汉隋唐》，他哪能像驸马你这样知书明理呀？ 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随意唱。 哎，这便才是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随意的唱来，你唱过什么歌词啊？ 我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啊。 好，好啊！驸马，唱歌词的言道，他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嘛，倒也入耳入听啊。 好。没事， 有 叫他廊下去唱。 是，廊下去唱。 堂上来唱。 廊下去唱， 廊下去唱。 告辞。 哎呀妈来！老相爷为何取心特急呀？ 驸马 啊， 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，耳又聋眼又花，你叫他廊下去唱，我听也听不清，是看也看不真，只不耽误我听歌词吗？只好是告辞一奏。 哎呀，老相爷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！ 好好好， 就依老相爷，叫他堂上来唱， 这便才是啊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堂上来唱，你把那个琵琶顶得高高的，好声的唱来。唱好了，驸马他欢迎赏你。 相爷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今当本宫受旦之，你看他未曾歌唱，却先哭起来了。 驸马，你过寿日，你是乐的，他心中有苦，唱的歌词自然是苦的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嘛，原本要哭。 哦，原本要哭。 原本要哭啊。 总得要哭。 总得要哭啊。 好好好，那就叫他哭。爸， 你就往下唱来。 相爷。 唱的就好 啊，老相爷，这好在哪里呀？ 唱歌词的言道，花堂上夫君好饮七脉茶。我听了这一句呀，倒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。 哪一句话来？ 古人言道，夫妻有长岁之乐，想着恩爱夫妻，就该夫唱妇随。唱歌词的说么说什么？夫在上面欢乐饮酒，妻在下面穷途卖唱。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！ 什么文章不文章啊？老小爷，请酒。 请酒，请酒，请往下唱来。 是。尊相爷。

长江冷眼观蟹斗，看儿横回府， 顺驾回府。 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个宫去，此事有些不妥呀。陆一军， 有。 替我打听一封送至尤司衙门，叫他母子三人你赶出江去，不得有误。 遵旨。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，必然叫我七军之罪呀。倒不如斩草除根。 驸马，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。 好，去我刚刚过来唤韩琦进见。 是，韩琦进见呐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 见到他把你

听众朋友，李一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